想要的、哦哦、爱你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，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。一切都带走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、啊啊、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去梦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情面夕阳剩下空心，要不要伤离别？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，我永远永远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从在灿烂的季节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请让你一个人走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寂寞，像你的魔咒，比你爱过还